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有过一次带宿主的经验，楼影便驾轻就熟了许多。宿主处在任务与任务之间的休息期时，他会告假离开宿主，回到有池小池的世界线陪他几天，频率基本保持在一到两个月一次。他由此得知了很多事情，譬如池小池为挣钱去做了模特，譬如他考进了自己的学校，譬如他租下了自己的房间，只为了让他原模原样地放在那里。得知这一切后，089一针见血道： 说真的，你弟弟怎么一副未亡人的架势啊？ 楼影有些不高兴。 别这么说的。 某次楼影回去时，正好能陪池小池走上一段放学路，但池小池走着走着却晃了神，直直地对着一辆抢黄灯的车走了过去。楼影一颗心沉沉一坠，把镜之望得一干二净，立刻调动全身的能力，只能够画出片刻身影，把那只顾闷头往前走的少年一把拽了回来。因为这样显见的鲁莽行径，楼影在系统宿舍里躺了整整三天。面对来探望他的089和023，楼影有些生气。 他怎么这么不懂照顾自己啊？ 023看着楼影苍白的脸，没好气道： 你们俩彼此彼此。 在他第三年的忌日，楼影又回到了墓碑前。小池的个子拔高了许多，也长到了和去世的楼影一样的年纪。因为做了模特，穿衣已经不像个高中生了，修长身材包裹在白衬衫与窄腿西装裤间，已能看出成年人的轮廓。少年绕着墓碑兜转两圈，孩子气道： 楼哥，我比你高了。 楼影站在他面前认真比了比，想告诉他其实并没有。少年不知道身前有谁，认真地把他最近吃过一口就惊为天人的零食推荐给楼影，并沮丧道：可惜热量太高，他不能吃。第二天，楼影系统宿舍的桌子上就多了这款零食，甜滋滋的巧克力泡芙入口即化。楼影吃上一口，心间仿佛被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糖粉，又痒又甜。他看着池小池一路悠久下去，也希望他能这样一路悠久下去。没想到一次长达两个月的任务结束后，楼影回到他们的世界，得知池小池休学了。得知原因后，楼影生平第一次失眠了。他说不清心中是苦是甜，他觉得一个死人不值得池小池拿他的一生来豪掷一赌，可他哪怕站在池小池面前，也无法让他听见他的声音。楼影近乎羞愧地想，他到底能为池小池做些什么呢？事实是，池小池根本不需要自己为他做什么。池小池有池小池的路，选定了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他第一部电影上映那天，楼影特意确定好时间，在晚上宿主安睡之后，他立即赶回主神空间，坐在023的办公室里，远距离地看完了整部电影。楼影望着另一个他，那个长发少年浑身洋溢着难以言说的魅力，但楼影却忍不住想，他夏天留了长头发应该会很热吧。从此以后，楼影有条不紊地做着他的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做着他的追星族。系统里谁都知道 零六一是一个叫池小池的演员的脑残粉，他的电影、访谈、综艺、广告、发布会、楼影一场不落，包括他明天是不是要到墨尔本参加电影节，后天是不是要赴港参加慈善晚会，楼影都清清楚楚。池小池的优秀让楼影有资本向每个认识他的人骄傲地宣传。 他是我邻居家的弟弟。 小姨和姨父带着他未曾谋面的妹妹搬到了城里，同学们有的升学，有的工作，都淡忘了曾有过楼影这么一个同学。楼影觉得自己何其幸运，仍然有资格拥有这个独一无二的弟弟。唯一让楼影有些不愉快的是，零八九总爱拿他和小池之间的关系开玩笑。在楼影看来，小池是他见过最好的孩子，明亮温柔，值得最好的人，而不是一个死人。每每想到此处，他都会有一种难言的气闷，说不上来的烦躁感弥漫心间，因此每每会对零八九的玩笑过度反应，沉下语气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纠正。事后反省，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反应太过夸张，反倒惹得零八九更把这玩笑话当成一回事。一切事情是在池小池23岁那年变得有些不一样的。当时楼影刚刚结束了第七次宿主的第十次任务，和前六名宿主一样，第七名宿主也放弃了回到原世界的初计划，选了一个自己最满意的世界，随即和主神解除契约，投身去也。楼影生性温和亲切，每次带宿主时都极为用心，因此他把每个宿主的详细情况都做了记录。7份研究报告摆在一起，楼影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主神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赚取尽可能多的商值。从带第三任宿主开始，他就有意探测攻略对象，也即扎工在开始产生回忆值时体内的能量波动，并做了私下记录。经过比对，他产生了更大的疑惑。这些商值与主神花费倒退时间线的庞大商值一比，别说是利息了，连投入的本金都收不回来。如果是义务做好事，那不如干脆直接帮助别人好了，为什么还要制造扎工的回忆值这个攻略目标呢？对于这个问题，楼影一直想不通。直到他在带领第七个宿主执行某次任务时，探测宿主体内状况，意外的在极其庞大的数据波流里发现了一条和接收扎工回忆值时一模一样的能量传导线路。楼影拿起那份观测报告，望着上面的线路标值，神色凝重。主神为什么要在宿主体内埋设这种东西啊？收拾好自己的疑惑，楼影折返了主神空间。大厅里，089正在和其他系统聊着什么，见到他回来，迎面便道： 刘爷，恭喜啊，你要有地形了。 龙影不信，摇摇头笑道： 说什么呢？ 089拿一面光屏在他眼前一晃，上面显示年轻影帝池小池与某大花结伴出游，宾馆相会，据传情投意合，随即闪婚。龙影的脸微微僵了。 这些是小报消息，不能相信。 这可是你家弟弟自己认的。 楼影也已经用自己的光屏查到了池小池的所谓回复，二人之前就因为前后脚进了同一家宾馆而被媒体疯传是情人关系。这件事情爆出后，池小池在自己的营销号下回应： 是打算闪婚，明年3月3年抱俩，不劳费心。 这不就是玩笑话吗？ 话虽如此，他的心脏却一紧一紧地酸涩起来。 挺漂亮一女的，说不定呢。 楼影按下她的光屏： 别到处传了，小池从出道到现在传过多少绯闻，哪一件是真的？ 保不齐就是这一次呢，狼貌女貌天生一对啊。 楼影无奈迈步离开。 好了，别幼稚了，我还有工作，就这样。